弟兄姊妹平安。感恩节咧就过去咗两个礼拜，呢个系加拿大感恩节。咁啊，美国感恩节咧下个月啊，11月26号。咁啊喺北美洲咧，我哋好多时候喺呢一段嘅日子里边咧，我哋都系一个感恩嘅一个季节。咁啊，去行公司，去呢个 shopping mall， 美国又好，加拿大又好，可惜嘅就系越嚟越少一啲报纸咧系关于感恩节。竟然间咧，竟然系为到嚟紧嘅呢一个Halloween 咧，佢哋嘅报纸咧系越嚟越多。呢个系好可惜嘅地方，因为人唔识得或者系忘记咗感恩。其实感恩为什么要到感恩节呢？最后一个提醒，其实我们天天日日都应该感恩，是吗？要感恩的地方实在很多的。如果大家有唱那首诗歌，那首诗歌叫做数算恩典， Count the Blessings。 不是说恩典我们可以数得清数得尽，而是提醒我们，我们行走天路的时候，我们时时要抱住一个感恩的心。我们每一日，我们过住神所赐给我们的日子的时候，我们抱住感恩的心。有一首诗歌叫做《心仍在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其实当我们每一朝早擘大眼，心仍在跳，已经是很值得感恩的一个事情。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想起，当我们抱着一颗感恩的心去面对每一天的挑战的时候，感恩的感觉究竟是怎样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滑雪。如果滑雪的时候你穿着雪靴，穿着雪橇的那个感觉是怎样？好不容易滑完了，除低了雪靴和雪橇的那个感觉又是怎样呢？有一幅名画是文艺复兴的时代 Renaissance 的时候，大家都应该会认得的了。这幅脍炙人口的最后晚餐是 Da Vinci 达文西的作品。据说画这幅画之前，达文西呢，他和另外一个画师有一些争执，他很激气，他心里面有苦毒有怨气，于是乎呢，他就将这个画师，即是说他的仇人那个样子，画了在犹大的身上，将他心里面的闷气可以发泄，将他里面的怒气以为这样可以消除。他兼且呢，是将他这个仇人或者那个死对头那个的面貌呢，画得栩栩如生，希望呢世世代代一路传下去呢，个个都认得这个是哪个。你可知呢，他心里面成日嬲得几紧要。他越画越开心，很快呢就将犹大，或者讲清楚一点，即是他这个仇人或者他这个死对头的样子呢，画得很神似。他相信每一个认识得这个人的人呢，一看呢都知道其实是哪个。于是呢他沾沾自喜，心里面呢终于呢是有一些的快慰，好像为自己出了啖气。跟着呢他就画耶稣。怎不知他画来画去画不到，毫无进展，他心里面很烦闷，不知道为什么画的耶稣，这个不是他第一幅画画耶稣的，画的耶稣总是不合意，他左改右改，他心里面好像一种重担压在他自己的心里面一样。最后他在神的光照底下，他明白，他明白到是将自己的怒气发泄在犹大身上，犹大的面容上是误了大事。他对朋友的这份怨气令到他没有办法去面对耶稣，因此他怎样画都画不到耶稣的面容。于是他将眼料 涂翻喺犹大嘅上面，犹大嘅面容上面，然后咧，佢先至可以画到耶稣，顺利嘅将耶稣画到，然后更加嘅让呢一幅嘅名画一路流传到后世，俾世人欣赏。当达文西 Da Vinci 佢喺神面前认罪，先至可以胜过佢自己里边嘅嗰份戾气，唔再报复，唔再被佢嘅仇恨所驾驭。他就可以让主耶稣的爱释放出来，为这一幅名画添上了绝妙的一笔。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一个我们大家时时都要学习的一个功课，绝对不容易的一个功课，宽恕。主祷文里面，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又或者大家看回今天的讲题，我免人债，求免我父，这是出自文言文的主祷文。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正正就是我们在这里主耶稣教导我们去学习这一课知易行难的课题。中国的文字是最有意思的，人字旁边一个责，责任的责，是个债字，代表着还债是人的责任，债还不清是最大的痛苦，会使到人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平安。基督徒对罪呢，也都应该有这种感觉。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一旦我们发现到有过失或者有隐恶的时候，我们会周身不自在，好像欠了人债一样，失去了平衡，失去了平安和快乐。我们要尽快的、设法的将它还清。有主基督生命的人，一定我们是会去爱慕圣洁，我们会是恨恶罪恶。我们生活在世界上面，但是却是少不免我们有时都会沾染到罪恶污秽。但是我们对罪，因为有圣灵内住的关系，我们对罪十分之敏感，极其敏感。一沾染到罪，我们就极其的不安。就算是普通的道德观念上面，或者不认为是罪的事情，但我们在神的光照底下，我们自己都会自惭形秽，要需要神的赦免，我们才能够得回平安。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很熟悉的这一节圣经，但是若果我们仔细地去比较一下，在路加福音里面，或者讲得更加的清楚，在路加福音十一章四节那里说，赦免我们的罪，说明不是单止债，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 Forgive us our sins, for we also forgive everyone who sins against us。明显的在这里，我们是求我们在天上的父免我们的债，这个债不是我们的信用卡数，不是什么白纸黑字的欠单，而是我们的罪。我们求神赦免我们的罪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了。我们祷告里面，我们很多时我们都会求神去赦免我们的罪，但是人是最多古怪念头的动物。我们对罪呢，有很多时候我们会自我的解释，往往令到我们自己身陷于罪而不知罪。我们很会自圆其说，我们会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不是我想的，是环境使然。我们讲大话，我们会说、哎、是白色的谎言 white lies。 我们这样做其实都是为其他人好的，我们又会很理性化地去替自己所犯的罪去讲好说话。我们又会很容易将我们所犯的罪很轻易地抹杀，然后呢将矛头指向其他人。我之所以发脾气完全不关我的事，是因为他们的关系，所以我讲大话是因为我为他掩饰，替他讲好说话的关系。这个他呢，不知不觉成为我们最好的一个藉口。或者我们更加容易的是， 我们做错了事之后，都不觉得很错。譬如我们说给现金不用给 GST， 我们说个个都是这样的啦。我们买翻版的电影、DVD、CD 等等，我们说个个都是这样的啦。我们揸车超速过线不打灯，我们说个个都是这样的啦。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在网上看到一个在香港很流行的一个视频，有一个警察在抄牌，那个警察在抄牌呢，竟然间执法那个呢好像是错的，犯法那个还可以呢是很大条道理地去指责一些执法的人员。我们开始模糊了，我们开始自己去说服自己，这个不算是罪。诗人在诗篇51篇1到2节讲得很清楚，给我听，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洁除我的罪。我们很清楚，在神面前我们是要坦诚承认我们所做的不对的地方，不讨神喜悦的地方。第十节，神啊，求你为我做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十七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祭，神啊，痛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我们求神，求父神去赦免我们的罪，免我们的债，我们个个都会做，我们都知道，知道不对认罪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最重要的，我们是不是真的知罪？认罪很容易，认错很容易，但是我们真的是不是知罪，是不是真的愿意悔改，这个是重要的一件事。我们是不是真的有一颗忧伤痛悔的心？若果有的话，主必不轻看。我们传福音，我们要明白对象，要对象明白究竟他自己是什么罪人，其实不是一件太难的事。如果传过福音的弟兄姊妹知，跟他们说，他们其实都知道，他们认的。我见过很多人传过很多福音的对象，他们如果觉得他们自己没有罪，是极之极之少数的人。原来大多数人都知道，也都认自己是有罪的。问题就是在于他肯不肯改。在约翰一书一章八到九节那里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重点不是单止只是我们认不认，而是真正的认的意思是我们里面有忧伤痛悔的心。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要我们去求求父神赦免我们的罪，免我们的债，绝对不难的一件事。因为我们实在是被罪被债压到透不过气，我们总是希望不再活在罪的缠绕当中。但是再进一步，要我们有一颗忧伤痛悔的心难少少了，是吗？但终都还可以，因为终归我们这些罪呢，都是我们自己所做的，是我们抵死的。罪的定义是什么？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讲得很清楚，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本来对我们要求那个标准是要完全的，他是要我们做每一件事都像射箭一样正中红心，跟住他的标准的。若果稍微有偏差的话，就是亏缺神的荣耀，就是犯了罪。只要我们明白这一点的话，我要我们悔改都不难的。因为事实上的的确确我真的做了这样的事，的的确确我们真的亏欠了神。但圣经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主祷文的这一句祷文最困难的，不是明白我们自己是不是亏缺了神的荣耀，不是 愿不愿意悔改，求神赦免我们的债，而是在后面那一句，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如果你这样去看回的时候，这一节的圣经这一句的祷文不是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将来免了人的债，也都不是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有朝一日免了人的债，也都不是说免我们的债我现在就承诺以后免人的债，因为承诺很容易做，能不能够实行才是最困难的，将来怎样讲就容易。我们做这个承诺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都有心的，真的有心的，没有怀疑过当时那份真心，但是我们真的行不行到出来，有朝一日那时才算。有朝一日即是说不是今日，至于几时呢，到时再算。圣经说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在原文上面我们看回是很清楚，在希腊文里面这个是过去式 aorist， 我们求神赦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赦免了人的罪。弟兄姊妹，你上一次赦免其他人的罪，或者其他人得罪你的是什么时候呢？这句祷文其实很严重，也是最清晰不过的，其实就是说我们求神依照我们自己，我们怎样对待人家得罪我们的方法来对待我们自己。让我再讲一次，我们其实在求神依照我们自己怎样对待人家得罪我的方法来对待我们自己的罪。所以每一次我们若果不真诚的去，我们没有原谅到身边的人，他们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正在这里求神用同一个方法对待我们自己。所以讲到怎样对待得罪我们的人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我们怎样去理解宽恕的这个课题。基本上我们或者可以从三个不同的态度去面对这个课题宽恕。第一种态度是我们会说我不能够宽恕这个人，我不能够宽恕这个人。主耶稣很清楚叫我们向父神去求，求宽恕，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即是说我们不宽恕别人的话，我们还会不会这么理直气壮地走到父神面前求宽恕？我们自己都不宽恕，我们走到父神面前。但是若果我们宽恕其他人的话，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走到父神面前，走到去父的宝座面前求宽恕。更多的时候我们会给自己一个更好的理由，这个人真的衰到贴地，不值得原谅，不值得饶恕，越想呢就越有气，越想呢就越生气。可惜的真相是怎样呢？真相是没有人伤害我们比得上我们伤害我们的神更深，是吗？没有人伤害我们比得上我们怎样伤害我们的神。讲到宽恕，我们没办法不回到去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章那里呢，讲到天国好像一个王要跟他的仆人算账。有一个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一千万银子的人呢来到。因为他没什么可以偿还给他的主人，主人呢于是就吩咐要将他的妻子、他的儿女并且一切呢所有的都要变卖，然后可以偿还。但是那个仆人呢就苦伏拜这个主人，跟着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这个故事大家会很清楚，那个主人怎样？于是那个仆人的主人动了慈心，就将他释放了，并且 免了他的债。大家很熟悉了。说时迟，那时快，那个仆人一走走出来，跟着就遇到他的一个同伴，那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大家有没有留意得到啊？这个人本来他欠个主人多少钱呢？一千万银子。他的同伴欠他多少？十两银子。但是呢，他就立刻捉住他的同伴，插住他的喉咙，说快点将你所欠我的还返给我。他的同伴立刻苦伏哀求他，说什么？宽容我，将来我必还清。这句说话是不是似曾相识？刚才这个仆人对他的主人都是讲同一句说话，但是他不肯，竟然去将他的同伴捉去坐监。他这个同伴的其他的同行的见到这件事就很忧愁，将这件事告诉他的主人听。于是呢，主人就叫了这个仆人叫回他转头了，就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三十二到三十五节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怜恤你的同伴，像我怜恤你吗？于是主人就好嬲，将佢交翻俾掌刑嘅，等佢要还清所有嘅欠债。又跟住再讲，你们各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耶稣讲得好清楚俾我哋知道，究竟我哋点样对一啲亏欠我哋嘅人？然后我们怎样面对我们的天父。这个故事弟兄姊妹熟悉吗？我们读福音书，我们要记回的这些故事很熟悉，很熟悉。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读了很多次，这个故事已经耳熟能详，我们都懂得讲。另外一个原因，会不会这个故事讲着你，讲着我，这个是属于你属于我的故事。我们是不是很多时候都好像这个没有怜悯的奴才一样呢？我们指责，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指责这个没有怜悯的奴才是极之容易的一件事。我们甚至不明白为什么他会这么绝情，他自己的一千万银子的债都已经可以被抹去十两银子，他竟然要插住人家的喉咙，这么计较，这么残忍。或者我们会说，我们不会好像他这么暴戾的，我们一定不会揸住他喉咙的。但是我们会不会饶恕他呢？会不会抹去那十两银子的债呢？弟兄姊妹，你想想，若果是你，你会不会？十两而已，这个答案是什么？或者你会说，我会，十两银子而已，我一千万银子都免去了，十两啫，湿湿碎啦。假如一百两咧，一千两咧，我哋系咪个答案会越嚟越细声？系唔系咧？抑或越嚟越唔肯定？有一位弟兄去见佢个牧者，佢话：我知道我系个基督徒，但系圣经嘅教导亦都好明白。但系有一个人做咗一啲伤害我嘅事，伤害得好厉害。我真的没办法去忘记，没办法去饶恕，没办法。牧师回答说，你真的没办法去饶恕他？那个人说，我试过的，但是我真的不能够原谅他，我想起他就生气。牧师说没错，我们很多时候都说不能够去原谅某些人，问题是你会不会呢？你会不会原谅他？你能不能够原谅一个人，就视乎你会不会原谅他。于是我们处理或者去面对去学习宽恕的这个课题，第二个态度就是说，问你自己，我会不会宽恕这个人？我会不会？原来我不能够原谅他这句说话，不经意的成为了我们最好的一个藉口来。不是我不想，我不能够，我不能够宽恕他，我不能够饶恕他。但是或者将个问题先调回转头地问，我们先问我们会不会 原谅他。当我们将能不能够这个本事摆低了之后，我们所要面对的就很简单的，就好像马太福音十八章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故事，这个主人问的那个问题，你不应当怜恤你的同伴像我怜恤你吗？你就是答回这个问题。我们的主问我们，你不应当怜恤你的同伴像我怜恤你吗？你会不会怜恤你的同伴好像主怜恤我们怜恤你一样呢？若果我们会原谅会宽恕的时候，我们还有希望。我们会原谅他，即是说即使是暂时未能够原谅的话，我们见到这个人，如果我们答到个问题，我们会原谅他的，不过暂时未得，我们就不会再有那份那么重的戾气，我们就不会还会见到他背脊侧埋他前面，或者见到他前面侧埋他背脊那份的感觉。我们不是说要求你原谅了之后两个人又立刻好像糖痴豆一样，宽恕是一个过程来的。但是当我们答话我们会宽恕这个人的时候，就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步。约翰卫斯理他担任宣教士的时候，他曾经见过一位将军，这位将军很骄傲很跋扈嚣张，他说我永远永远不会宽恕人的。约翰卫斯理很轻描淡写地就答他说，这样我就只有希望你永远不要犯罪，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不免人的债，不宽恕别人的时候，忧想我们自己的债会被赦免。所以处理宽恕的这个课题，去到第三种的态度，是我是不是愿意宽恕这个人。第一个是我能不能够，第二个是我会不会，第三个态度是我是愿意抑或不愿意去宽恕这个人。我们即使不能够宽恕一个人，但是我们看在主耶稣基督的情分上面，知道主耶稣基督做了那么多为我所作的一切之后，问到我们自己会不会宽恕。我们会，然后更高的一个层次就是问自己，我愿意不愿意饶恕这个人。有一本书叫做 The Hiding Place， 密室，它的作者是 Corrie ten Boom。 Corrie 呢，它是一个荷兰籍的基督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它帮助了很多犹太人逃离纳粹德国的那个魔掌，在它家里面的那间密室，真是一个密室，收容过不少的犹太人。但由于有人告密，在1944年，他的一家全家都被德军捉了，就辗转之间全家都被送到去最臭名远播的最残酷的 Ravensbrück 那个集中营，去过他的牢狱生涯。他的家姐 Betsy 亦都因为受不住牢狱之苦，是在集中营里面肺炎死了。在他另外一本书叫做 Tram for the Lord，在里面记载了一件 Corrie 很难忘的事。他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之后，在慕尼克，德国慕尼克的一个教会里面，他在分享他一些痛苦的经历，以及神怎样在他痛苦当中仍然保守他的一些见证。在座的每一位参与聚会的都深受感动。散会的时候，在会场里面，他见到一个男人，是他当日在集中营里面的一个警卫。这个警卫是专负责在集中营里面女浴室那里的站岗的其中一个德国士兵。当时的女囚犯在集中营里面是受到这些德国士兵受尽凌辱的。 这个是他离开了集中营之后第一个再次见到的这些德国的军官，他真的不懂得怎么反应。这个男人还慢慢走向讲台，向他走近，微微的向他鞠躬。这个男人说，感谢主，多谢你的信息，正如你所说，我感谢主将我一切的罪污都洗清。跟住他就伸出他的手来想跟 Corey 握手。 Corey 在书里面这样写，他说，我虽然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里面讲话要宽恕，叫人都要宽恕，但是我的手就真的伸不出来。我脑里面不停地在这里转换那些士兵怎样残酷对待其他女囚犯的行为，这些的丑恶的罪行令到我的手仍然在我的身边好像麻木了一样，动都不得，动都不动得。但是当我再上深一层，耶稣基督就真真实实是为这个人，为了这个人的罪钉身在十字架上面。现在他已经悔改，已经认罪归信基督，那我为什么还要比耶稣对他有更多的要求呢？不过我心里面继续的祷告说，主啊，你饶恕我，好让我可以去宽恕这个人。我继续挣扎的，很努力的想要递出我的手，但这只手完全不受控制，还是不肯就范。然后呢，他再做了一个祈祷，他说，主啊，我真的不能够原谅他，我没有这个能力，主啊，但是我是愿意，求你赐给我你的宽恕。祈祷之后，他再尝试将这只手递起，他发觉到有一股的暖流由他膊头开始，慢慢的一路传送到去自己的手，再传送到去对方的手里面。更加重要的就是我的心竟然是充满着对这个陌生人的爱。我发觉这份爱并不是因为我饶恕了他，而这份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爱我，我的受伤真正在这一刻真正的得到了医治。平时他一路讲一路讲的时候，没有面对这个难题，他的伤仍然在里面痛，仍然未得医治。但是今天当他伸着手跟这个德国军官去握手的时候，他的受伤得到医治。就好像在路加福音一章74-75节那里说，叫我们既从仇敌手里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仇敌是他自己一直缠绕住他的那份怒气，那份雷气，那份不原谅，在当他获得释放之后，他就可以坦然无惧的继续的忠心的去侍奉我们的神。从 Corey 的经历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讲宽恕是谈何容易。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头脑上面要宽恕，要实际地活出来，绝对不是我们想那么简单。我们先要靠着主耶稣，将我们真的在过去的伤痛里面，我们被那个人害到，我们在那个痛苦当中带我们走出来，我们确认这个真的痛，这个不是讲笑的，甚至到今天仍然是淌血，这个伤口是不可以看轻，我们都不可以扮作哎没事的。换句话说，这个痛不是无所谓，这个痛是实在，不是一句算了就可以解决。宽恕是说，这个过犯是真的错误的，人家做在我身上的的确确是错误的，也都是实在的，我真的被伤害。但是靠着主耶稣基督，我释放你。在马太福音18:22那里讲到彼得入到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70次。你看这里 7, 7, 70 times 7 啊，咁如果我哋啲数口好嘅，系咪490次？耶稣唔系话490次，七我哋知道系完全嘅数目，系无限次。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就系呢个意思，无限次。我哋识得点样去宽恕其他嘅人，亦都认真嘅去宽恕其他嘅人，我哋就晓得向我哋在天上嘅父去求佢赦免我哋嘅罪。喺英国有一位诗人同埋佢嘅太太同埋佢嘅仔一齐住喺海边嗰度嘅，佢个仔慢慢咧一路长大，开始懂事啦。佢经常咧见到自己嘅爸爸咧，只要有时佢特别开心嘅日子或者特别唔开心嘅日子咧，都会自己一个人走到去海滩嗰度去散步。偶然间咧，佢仲会带翻一啲好靓嘅贝壳翻翻嚟。个仔觉得好奇怪。呢一日咧就啱啱咧个爸爸有一位远方嘅朋友帮咗呢个诗人爸爸咧一个好大嘅忙。果然咧之后咧爸爸翻到嚟屋企，又一个人咧走咗出去海边度散步。个仔好好奇，咁于是就跟咗出去。即系见到爸爸咧一路行喺个海边一路行嘅时候咧，拣咗一块好靓好靓嘅贝壳，咁翻到屋企咧。洗干净咗之后咧，小心翼翼嘅喺贝壳嘅里边咧，写上咗嗰个朋友嘅嗰个名啦，同埋当日嘅日期。几日之后，这个诗人爸爸亦都受咗一个人好冇理由嘅一啲批评，嬲到不得了。嗰日嘅傍晚咧，翻到屋企，佢又自己一个人走咗去海边嗰度，个仔又于是又跟咗出去。不过咧，佢见到呢个爸爸咧，今次佢系将嗰个人嘅名同埋嗰日嘅日期咧，写喺沙滩。嗰啲沙上边就翻屋企，个仔忍唔住问：爸爸，点解你会将对你好嘅人嘅名咧就写喺贝壳上边，而将嗰得罪你嘅人嘅名咧写喺沙滩上边咧？诗人爸爸咁答话：贝壳系值得珍藏。当我见到嗰啲咁靓嘅贝壳拎咗翻嚟屋企，咁美丽嘅回忆，我写喺呢个贝壳里边，对我咁好嘅人。我时时去谂翻起佢，我心情咧就会好得多。而对于嗰啲唔好嘅回忆，我就写喺沙滩上边嘅沙，等海浪去帮我去冲洗，等时间去帮我冲洗，让我识得晓得去宽恕。时间嘅潮流亦都会将呢啲唔开心嘅人事物一路嘅冲走，唔会让佢影响到我第日嘅情绪，第日嘅工作。我欣赏这位诗人爸爸他洒脱的人生观，的确记忆就让我们留在一些美好的事物上面，如果我们让我们的记忆停留了在我们的痛苦里面，是最傻的事。有一句说话这样说，他说当一个人心里面有恨的时候，自己是最大的受害者。一句很普通，但是他也都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忠告。况且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没有一个是圣人，没有一个是义人，你和我都会有犯错的时候，亦都有需要人原谅的时候。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是吗？让我们不好去做那个恶奴才，恩呢就要晒，恕呢就不宽。当我们希望天父免我们的债的时候，先决条件我们必须要先去学习，先去懂得免了人的债。学习免了人的债，其实也就是免了自己的债。感恩的感觉是怎样？弟兄姊妹，刚才问过你，你有没有试过滑雪，穿着雪靴雪橇的那种感觉是怎样？好不容易滑完了，当你除低了雪橇雪靴的时候，感觉是怎样呢？我的经验是想飞，想飞的那种感觉。当我们希望天父免我们的债，先决条件我们就先需要学习怎样免了人的债。学习免了人的债，亦都其实是免了自己的债。无债就一身轻，是想飞的感觉。不需要等到感恩节，当我们日日去感恩，我们感恩天父免我们的债，我们都一起去学习免了人的债，享受想飞的这种感觉。让我们一起祈祷。 亲爱天父，多谢你今日藉住经文，藉住主耶稣教导我哋呢个祷文嘅呢一节，让我哋一齐去学习宽恕嘅呢一个功课。喺过去日子里边，我哋有好多时面对呢个课题嘅时候，有时执执搏，有时唔想真正去面对，有时好简单，我哋话我哋真系唔能够去宽恕。但系多谢你，你俾我哋睇到，我哋今日将我哋能唔能够嘅呢个本事，我哋摆低，我哋先睇翻睇住主耶稣基督点样为我哋所作嘅一切，我哋先答你，我哋会唔会？当睇到主耶稣，纵然我哋做得咁不足，咁做得咁不对，我哋咁伤天父你嘅时候，仍然为我为我哋钉死喺十字架上边嘅时候，天父，我系知道点答，我哋会更加嘅，我哋学习，我哋真系咪愿意去宽恕呢啲人喺我哋生命里边，真系做过咁大创伤嘅呢啲人，天父求你帮助。俾我哋真系以后去念到主祷文嘅时候，我哋再唔系念口往嘅，而系实实切切实实嘅喺每一节嘅祷文里边，我哋都思想到同你嘅关系。特别喺呢一节经文里边，天父，我哋多谢你，你宽恕我哋，亦都俾我哋真系切实嘅去学习宽恕我哋身边嘅人。多谢你听我哋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嘅名，将时间交翻俾姐姐。 多谢你传道的信息，都再一次去提醒我们，其实宽恕是一个真的很艰难的功课，但是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去有个过程，慢慢去学习，求主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唱一首的回应诗，歌名是主祷文。